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，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。自你幻想失忆，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。只因当失忆症发作加深，没记住我，但却另有更新密云。像狐狸精般，并未允许我步近。无回忆的余生，忘掉往日情人，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。无回忆的男人，就当偷额与瞒骗，抱抱我不过分。吻下来豁出去，这吻别似覆水，再来也许要天上断嘴。再回头你不去，如曾经不担对，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。彼此追忆不怕爱要终止，但我大概上世做过太多坏事，能从头开始，跪在教堂说愿意。如留巷的人影，还在继续繁荣，我在算着甜言蜜语的寿命。人造的春为星，没探测出我们已以再见不再影。这吻别似覆水，再来也许要天上断嘴。